怀疑在西伯利亚遭人落毒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出院，他说距离完全康复还有漫长的前路。纳瓦尔尼在社交网站上载照片，他坐在一张长凳上面，说目前的计划很简单，每日物理治疗，用一只大腿站立锻炼和控制手指保持平衡。纳瓦尔尼在德国柏林留医32日之后出院，医院说纳瓦尔尼的健康取得很大进展，认为他有机会完全康复。对于德国、法国和瑞典的毒理测试都显示纳瓦尔尼是受到神经毒剂诺维乔克毒害，俄罗斯政府一直否认。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好像其他俄罗斯公民是欢迎纳瓦尔尼随时回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354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13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6，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4，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09美元，卖出1,879.1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及与其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盘周精选， 努力总有回报的，仲好快见到天。 从没再大开心，会有权未爱。命运若一早记载，缘分不再拥有，没有不必追究。回报是见像那些笑口，权落入大海，只有难停绽放，寂静在暗语。 咁努力，自己一手包办作曲填词，第一个回报咧就系入录音室嘅时候更加得心应手啦。因为写 demo 嘅时候，依然话佢已经非常熟悉旋律，当然亦都知道歌词嘅意思啦。 云怕苦泡沫上水面，成蒸汽尽化烟。 作曲填词都是依然自己，编曲监制有黄双俊，上咗6个星期回落咗5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9位，陈卓妍《晴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占平。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刚刚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了。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Janice， 是一个文员嚟嘅。我想同医护讲咧，希望你哋要继续加油努力咧，辛苦晒你哋咁耐以嚟嘅工作。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晚上时间10:1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今日星期三晚咧，直播室有 Annie、Johnny 啦 ，Hello Annie， Hello Kitty 你好， 系有魔力 ，Hello 你咪好， 所有听众们都好， 喺度嘅， 大家好啊， 系 啊。 咁啊，今日咧天气都系麻麻地，咁我知道过去呢个 weekend 咧天气都系 好差， 好差嘅，但系就唔知道咧有冇令到 Annie 本身 plan 好嘅活动咧就冇咗啲兴致咧？ 系呢啲嘢睇自己噶嘛。 咁点咧？有冇啲 emergency plan 咧？ 嗱，其实咧，我好似都有讲过噶，我之前七月嘅时候订咗一个 less vacation 啊嘛，你知大家即系哇，成个疫情期间咧冇得即系感觉下旅游嗰种。嗰種 感覺 係嗰種感覺，即係硬係即係周身痕噶嘛。 尋晚我哋同 Nana 都有傾過呢個問題， 係啊，即係大家都真係好 發現，原來 Nana 同我都未做呢件事。係 啊， 我 估你哋要快啲做啊，不得了！問下 Annie 係咪真係咁同我一樣感覺不得了？ 個感覺先 嗱，我咧覺得咧就係即係及時行樂。活在當下，我深深明白呢兩句說話嘅真題，因為咧我呢一個行程咧，其實係七月嗰陣，即係因為聽到阿莫莉嘅推介， 係 啦，佢先去咗之後，正咁樣，咁我咪即刻 book 咯。點知 book 完咧，其實六月咪放寬得好緊要嘅個措施，咁啊好似彷彿已經疫情已經過去 第三波嘅時候， 係啦，未嘅嗰陣係大家覺得疫情已經過去嘅時間，咁然後跟住咧，我咪 book 咗個七月尾諗住去啦，咁點知就喺七月嘅時候發生第三波。 系啦， 就搞到褪咗成，即系改咗。咁其实我又改到去九月初嘅。咁点知因为即系其实成个九月天气都麻麻地嘅，即系不时落雨，成个礼拜都落住雨咁。咁我就再褪多一下。 佢系任你改啊？ 系啊，嗱呢一个就系，唔知系咪因为疫情期间嘅一种特别嘅服务咧？ 咁佢做生意都应该嘅，我觉得。 咁啊系，咁我觉得好好啦，即系任改咁样啦。 始终都大集团嚟噶嘛，冇人屈你钱噶嘛。 但系咧，我想话咧。即如果有聽眾都諗住要喺嚟緊嘅幾個星期做呢件事嘅話咧， 有接 事啊？因為我都覺得有啲嘢恨錯難翻嘅。 做咩事啊？ 就係咧，原來咧呢啲 station 真係太過受歡迎啦，大家即係報復式、報復性要去啊！咁所以咧，首先第一去到咧就狂排隊啦，即係 check in 已經要排隊啦，嗰條隊已經好長噶啦。咁全部都係啲即係有老有少啊，或者咧我覺得幾特別喎，就係咧會有啲即係好似閨蜜式嘅咧。即是三两个、四个或者六个见到是年轻人的即是廿岁咁上下那些那么即是好像去 OCAM 那样即是男男女女那样那么在 check in 那么即是我觉得挺特别的同埋你已经听少了即大部分都是广东话的即都是本地香港人的那么第一要排队跟着我就没有想过那么虚撼的那么不紧要啦那么排啦好开心啦那么知道到夜晚呢那间酒店好出名就食呢個片皮鴨， 係嘛？ 阿莫莉有冇食啊？ 冇啊！ 我咧就係約咗同我媽食中秋飯啊喺嗰度。 你朋友啊？ 我 book 到，我 未， 我係啊，所以我尋晚已經提大家，如果你要 book 啲搶手嘅，就早啲 book 啦。 係嗱，咁你話你中秋夜咧就固然搶手啦。咁我呢啲無厘頭嘅一個星期五六咧，照計應該冇問題噶嘛。 唔係都要預早訂，你冇得 walk in 咯，即係佢燒唔切噶嘛嗰啲片皮鴨。 都係，但係最恐怖嘅係圍都冇咯。 哦，即係唔係冇嗰隻鴨啊？喺呢間餐廳咧係冇位，幾多輪都冇。咁我禮拜五晚 book， 即係我禮拜六五入去，咁啊禮拜五晚 book 唔到，咁啊話咁啊 book 聽晚啦，都冇。 哦， 咁我其實係留兩晚嘅啫嘛。 係啊係啊。 咁跟住結果咧，我係只即係好彩都俾我攝到個咧禮拜六嘅晏晝，咁都有機會食到佢嗰隻扁皮鴨， 係咪真係好食啊？ 係啊， 你都食過？ 我食過，所以我先再 book 同我媽食啫嘛。 好似但係問你係幾錢先？ 我覺得抵咯， 我覺得合理，即係佢咁樣嘅質素呢個價錢， 冇錯啦，同埋真係好大隻嘅喎，大過個頭。 係啊，同埋佢食法咧係有啲唔同，佢有啲糖啊，有好多嘢俾你點噶，同埋佢嗰個黃色嘅辣椒醬，我覺得好香㗎。 同埋我覺得咧，佢比坊間其他嘅扁皮鴨咧，佢係真係好好精緻。點解咧？佢片嗰個姐姐咧，佢會將佢片成咧三個組別嘅。嗱，坊間咧就淨係皮就皮啦，然後跟住就肉就肉。咁啦，佢首先會有一個正皮，叫做脆皮，咁就教你嘅食法咧，令你感覺好似食緊一啲中式薯片。 係啦，係啦， 咦？點解我啱啱上個禮拜六食嗰間都係咁喎？ 係咩？都食分三碟咁樣。 不過我就喺呢個九龍嗰個海港嗰度嘅，嗰度食嘅，係啊。 好啦，咁然後佢第二款咧就係入肥瘦兩溝， 係啊，係啊， 係啦。咁然後第三款就齋瘦，咁我覺得佢即係好分得好好啊，咁令到你咧即係各色其色咯。你想食肥啲嘅，你就揀嗰個咯，就唔會咧即係平時嗰啲即係劈埋一紮咁樣咧，咁你即係揀咗就冇理由擺翻低噶嘛，咁就會攞錯咗。咁我覺得佢呢一種真係即係食得好滋味喎，令我覺得啊好好啊，我覺得 係啊，呢個我都推介嘅， 係等我都試下先， 係 互相推介。我覺得而家已經喺呢個疫情期間裏面，就係大家互相。點樣享樂之餘，互相推介俾大家。 我覺得你真係要早啲 book 咯，即係佢原來咧好多唔係喺嗰度住嘅人咧，都會行入去嗰度飲茶同埋食飯嘅，就好似阿 Kitty 你啦， 係 等我坐同埋入去食。 係啊， 係啊，即街坊嘅飯堂嚟嘅。 但 係 我想講咧 ，Annie， 你住嗰個酒店咧，我成日都會經過噶嘛。而家我嗰日都係同 Kitty 講，好似唔使錢咁噶。我夜晚成日翻工嘅時候，見到啲燈係著曬，至少八成嘅燈著曬㗎。係， 跟住入住率好。 入住率真係咁高 啊！你知唔知點解可以連一啲無厘頭嘅星期一至五都能夠即係有人可以入到去住啊？ 我想知 道，既然冇旅客嚟香港啦，係咪？點解本地人都入到去啊？就係因為 Zoom online 上堂，咁你 online 咧，老師係唔計教你咩位置噶嘛？你就算喺咖啡廳都可以上堂噶嘛？只要你係一個穩定嘅即係信號收到，靜靜地嘅環境，咁所以其實我都用過呢招噶。 阿女都是在酒店 房，一人一间咧，系啦，一人一个房咁啊，因为两个都要各自有啲补习班啊、兴趣班要上咁样，即系堂学校堂系上咗嘅，咁但系我哋晏昼去夜晚挨晚有啲堂要上，咁佢哋两个都即系利用呢个方法咁样上堂，所以我估咧应该都有啲爹爹妈妈咧就用呢个偷鸡嘅方法咧，就带埋细路，即系譬如上一个上昼，咁啊下昼可以玩咯。 系，不过除咗你话呢间抢手之外，其实好多间都有呢啲情况出现嘅，之前咪话。有一間咧個玻璃貼曬嘢嘅，即係喺出面睇咧，平時啲玻璃就齋玻璃嚟噶嘛，但係而家喺外面望出去咧，係全部都黐曬啲氣球喺度噶嘛，即係 開生日會。 開生日會嘅有啦，慶祝嗰啲有啦，嗰啲拍拖係啊，求婚嘅有啦，即係乜都有，全部都仲有嗰啲bridal shower 又有啦，即係嗰啲結婚之前嗰啲 party 咧。所以我諗即係大家都可能會趁住呢一個機會，咁既然就平啦，咁就去消費下啦咁樣。咁不過都係嘅，你去到呢啲地方發現，咦原來比想象中多人咗好多喎，咁嗰個抗疫意識咧亦都要相對提高啲，即係唔好以為真係去咗旅行就放鬆曬。 一杆撐過帆腰。 绝定立足，评述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子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吞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恶运面前谁退缩， 听过有 Rubber Band 建议。剛才 Annie 就分享緊呢個 station 嘅經驗啦，咁、除咗話啊冇遇到要排曬隊，因為原來咧都好搶手嘅、有好多人要等 check in 咁樣啦，仲有啲乜嘢係大家需要注意嘅咧？ 連食早餐都要排隊嘅， 我食早餐都要。 如果條龍真係可以長到咧，由嗰個 cafe 嘅門口咧，去到咧大堂嗰個門口， 但係都係自助餐嚟。 係啊，佢嗰係即係免費嘅自助早餐。 我想問一下咧，出去攞嘢食使唔使戴口罩啊？ 要。嗱、其實咧我咧都有啲擔心嘅，錯錯，即係會覺得哇呢啲咪疫情。之下咧，好心就揀 A、B、C 三個歐陸早餐， 係啊係啊， 咁你就即係一早揀定就即係大家坐喺張台咁啊，送到你面前，係咪、比較衞生啲咧？咁啦， 但係我啲妹仔呢啲咧，即係婆仔性格就會覺得好唔抵咯。明明自助早餐嚟噶嘛，突然間變咗一個 set 喎。 但係自助，因為你真係好驚其他人唔知道，即係行嚟行去啲食物旁邊嘅時候，突然之間打個黑黐或者唔知點樣流咗滴鼻水咁樣，咁就弊啦，係咪先？或者會講嘢噶嘛？喂，你睇下有蝦咁樣，咁跟住就會噴住啲口水嘛，所以我之前有去過一間好似係打邊爐嘅，要出去攞嘢食咧，咁佢都係話所有人要戴口罩出去攞嘢食啦，咁變相咧其實都減低咗你出去攞嘢食嘅意欲嘅， 食少咗， 係啊，因為當你坐低咗嘅時候咧，你又唔想再消毒對手，又再戴翻個口罩啦，出完去之後又要再搞個口罩咧，咁變相可能即係一出去咧就攞 一次好啦， 係啦，攞一次，咁或者即係頂籠兩次咁樣，咁跟住就可能真係會食。少咗比平時， 但係你每次攞多啲咧， 攞多啲咯。 但係呢個又幾好喎，個自助餐，佢係另外要有個 area 封住咗啦。你每次一入去攞嘢食嘅時候，你要你噴一次，執咗隻手先，先入得去攞。 嗱呢一個咧，我就想話咧，不過原來而家啲科技咧，即係嗱，我而家成日覺得咧，即係你去任何一間鋪頭又好，去街市又好，總之你任何入去一啲室內嘅地方咧，都有各式其色嘅量度體温嘅儀器噶嘛。係 啊， 咁即係。以前就係嘟你個頭啦，即係用人手揸住一支温度計啦，跟住整整下就有個 stand 喺度， 企喺度嘅。 然後跟住就你將隻手掌放落去，就量你手心啊咁啦。喂，原來而家咧我都係孤陋寡聞啊！我今次去酒店先知咧，原來佢咧一入門口咧就有一部即係好似自動嘅酒精液。 個碟嗰部機自動嗰啲噴酒精嗰啲液，但係原來咧佢與此同時係一個量體溫嚟嘅，即係二合一。 哦，即係你擺隻手埋去，有酒精射出嚟嘅時候咧，就順便 嘟埋，係啦。咁、哦、所以就變咗咧，你每一個人都要做呢件事咯，因為你係一定會噴下，即係嘟下噴下隻手，咁你咪順便嘟埋咯。 哦，咁幾好喎、啊，二合一。 係啊，我覺得原來而家即係酒店係會採用呢種方式嘅，變咗你入每一個空間咧，其實都已經係做緊呢件事啦。咁酒即係去食自助餐都係咯，佢同阿莫莉咁話齋啦，即係佢將食物嗰個區咧、都係跨起咗，得一個入口，全部人都經呢度入嘅。咁呢度入又有一部嗰啲噴酒精嘅機，同埋嘟。你體溫嘅、 哦，即係每一次入去 都要 洗一洗 手， 同埋嘟一嘟先。 係啦，咁、哦、你就攞完之後喺另一邊又有個窿咁樣，你就可以出翻嚟。 哦， 即係有出，即係有一入一邊入一邊出咁樣。咁我覺得成件事都令你感覺安心嘅。 係即係好有系統咁樣。 係啦，同埋大家都合作嘅，即係每一個台即係擺出嚟嘅食物咧，都一定有蓋嘅，咁大家都會吸翻個蓋。咁我覺得好似大家成個意識咧都好好自律咯，咁所以我都食得安心。 會唔會好靜啊？即係比起以前食自助餐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可能有一個比較緊張嘅氣氛，即係覺得你冇話即係好多程序要做啦，快快食完就走人啊咁樣。 都係、哦，即係嗰、那個同埋我想話咧，佢哋有一樣嘢，林文話排條隊好長嘅，咁佢咧為咗即係費事有啲人咧等咁耐咧，佢會咧提議你咧。可以外賣個噃咁樣， 上翻房 係啦，上翻房食， 即係你執一紮就上。 係啦，即係佢俾個兜你，咁嗱你入去執一 round 咧，咁樣就俾個蓋你冚住，咁你走啦咁樣。 只能夠執一 round 啊？ 唔係都可以多 round，你執多幾袋咯。 哦， 幾好喎呢個。 係啦，我覺得都即係真係有各色其色嘅方法咯。 咁呢啲就真係變通啦，我覺得。 係啊，咁另外啦，我哋譬如話去玩其他嘅設施咧，當然啦，你入到去個房又係要嘟下啦咁樣。咁然後佢又有一定。即其實大家都會自律戴口罩嘅，係啦，做運動都係喺專房都係 都要戴住口罩。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喺呢方面係即係好值得讚賞嘅。 泳池有冇開放咧？ 泳池係有嘅，但係佢亦都係限人數咯。 係， 即係譬如話佢每一節，但係佢每一節咧都會一段時間，譬如當兩個鐘，咁就會清池一個鐘，跟住又兩個鐘又清池一個鐘。 幾好喎！ 係啊，清潔嗰個泳池咯。咁所以咁好似彷彿好清潔啦，好衞生啦， 好似安心啲。 安心好多，但系因为佢咁样变咗一截截咧，咁又要预先，但所以乜嘢都要预先订咯。你 miss 即系你唔预先一早去咧，你就乜都冇得玩咯。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我知我想快乐。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想快乐。 不唱出了我们刚才半个钟头的中心思想，我们都想旅行。它是红雀啦。室外气温有29度，相对湿度 81%。特别留意的是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的10:30。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新闻回来继续会有庄安怡、Kitty 和茉莉的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罕有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者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他认为断章取义批评法官和法院，又或者因为案件结果不合心意而作出严重指称，都属于错误。马道立又说，法官履行职责的时候不可以受到任何性质的政治考虑影响，亦都要让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马道立傍晚离开法院的时候，被问到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出声明，他没有回应提问。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是为了令前线警员能够更加有效和快捷辨识传媒代表，有助警方在可行情况下提供特别采访安排。修订不是为记者作任何的定义。李家超在保安局的网页撰文说，香港奉行的新闻自由没有改变，警方修订传媒代表的定义对新闻工作者依法采访毫无影响，一切如常。李家超说，有不少奉行新闻自由的地方，包括美国纽约市和洛杉矶，都实行记者认证制度，由政府机构签发记者证，获发记者证的媒体可以越过警察封锁线采访。面積大約60公頃，原本預留作香港迪士尼樂園擴建的竹篙灣二期土地，迪士尼對土地的認購權有效期聽日屆滿，政府考慮到現時的經濟環境的經濟情況，決定不會延長有效期。華特迪士尼公司對特區政府的決定表示極度失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尹兆坚形容是迟来的国误，建议与东涌等地一同规划用作兴建房屋。澳洲塔斯曼尼亚的救援人员再在海岸发现大约200条鲸鱼角钳，三日内发现角钳的鲸鱼共约470条，是澳洲近代史上最严重纪录。官员说，当中至少380条已经证实死亡。该批角钳的领航鲸在西岸麦夸里港两处不同的地点被发现，专家连日展开救援行动，包括出动装有特殊吊索的船只试图引导鲸鱼重回海上，但至少25只的鲸鱼是获救之后再度角钳。由于角钳的位置偏远，加上天气寒冷，增加救援难度，估计最终会有更多的领航鲸失救。海洋生物专家说，暂时未知鲸鱼集体游近岸边的原因，但说领航鲸有强烈的社交联系，有可能是零星的领航鲸意外游近岸边，令到其余的领航鲸跟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317点，升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02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8，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7，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41美元，卖出1,869.18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嘅东南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陈尚思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朋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嘅题目系中秋节，你会点同家人庆祝呢？ 我应该就会同家人围埋一齐食一餐，可能会大鱼大肉啊，有虾嗰啲咯。 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唱、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7，继续我哋敏感时刻。今日喺直播室咧，有 Annie、Johnny 啦，有 Molly 同埋 Kitty 喺度嘅。 嗯，我哋头先咪讲紧呢一个嘅staycation 嘅。 嗯， 其实咧呢个 staycation 咧有少少咧，探下探下之后就变成小妹嘅生日嘅嘅一个活动啦，咁样。咁其实咧，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呢个题目咧，就系、是、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咁啊吓，即系去到某一啲字头咧嘅时候，转字头啊，或者接近转字头咧，有时都会回望下自己嘅人生咧啊，即系我有冇即系虚耗咗啲光阴啊？我有冇做过啲乜嘢嘢咧？其实好似未做噶，我要趁住即系仲有时间咧，就快啲做咗佢啦咁样。即系因为我其实就嚟就入伍噶啦。 嗯， 吓咁咧，我 完全睇唔出，放心， 多谢。 系 呢个心境唔系， 呢个我都系打个突嘅。我见到你个 post 嘅时候，唔系嘛？ 咁咧嗱，咁我其实身边嘅朋友即都系我呢啲年纪啦。咁我就发觉咧，佢哋咧原来都几多，即系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啦，去到呢个五张嘢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系可能即系所谓咩啊，五十就知天命啊嘛，即系啲人会觉得系已经人生都过咗得大半，一半甚至一大半，都会去睇下自己过往嘅人生有冇啲乜嘢，喂，其实未做咁，原来都有个 list 噶，即系我啲朋友有个 list， 会系想喺五字头咧。 就快啲嘘嘘聲做咗佢嘅，所以一踏入個九字咧，就真係好努力去做呢件事。 咁佢哋會 share 出嚟嘅個 list， 即係話俾大家聽，即係會話俾啲閨蜜聽， 係啦係啦，講即係冇 share 嘅，即係講出嚟嘅啫。 大概有啲咩咧？ 嗱，我有朋友咧就話佢咧想跑一個全馬。 哦， 係啦，即係佢不嬲跑開步嘅，咁就未跑一個全馬。 係， 咁佢就會覺得啊，我一定要喺入伍之前跑一個全馬咁樣。 啊，呢個能夠理解喎。 係係咪啊？因為阿 Kitty 都係跑步嘅人。 我係識得跑步啫，但係唔係真係跑得好好嘅步。 但你都有嗰時聽你講話去跑步。 我跑十 K 啫嘛， 系啦， 跑嚟跑去都系十 K。 我呢个朋友就系成日都系十 K 啊，半马咁嗰啲，跟住佢就即系同自己讲，我要喺入伍之前跑个全马，咁我都恭喜佢啦，成功咗嘅，即 系 做咗啦呢件事，系 啊， 即系原来系一个好，原来即系你入伍之前同自己许下嘅一啲承诺咧， 系 会好大嘅动力去完成嘅，咁佢就完成咗啦。咁另外有一个朋友咧，咁佢就会同我讲，哎呀，咁大个女咧都未试过咧 solo trip， 哦，自己一个人 去旅行。咁所以佢又喺自己入伍之前咧，就去做咗呢件事。 系 去边度先？澳门三日 咁唔输 欧洲嗰啲系嘛？ 咁我咪近近地日本啦。 吓， 咁我都去成个礼拜噶，即系唔系去三日两夜咁样咧。 我觉得日本系一个几好嘅选择。如果即系第一次一个人去，即系感觉上好似安全少少。 会啊， 但系我觉得都难，因为佢搭车咧，尤其是如果你去超过一个礼拜，你一定唔会揸喺东京一个礼拜噶嘛。你可能会。想象就是我去遠即係搭子彈火車去遠啲咁，其實係難的。 但佢啲鐵路係都容易睇，我覺得 係啊。 但係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咧係有啲寂寞感咯，即係你。咁嗱，當然你要轉一個心態啦，即係啲人為咗即係一個人去旅行，可能就係想就係靜靜地，又或者因為身邊冇一個人同你一齊嘅時候，第一練大啲個自己嘅膽啦，第二就係可能你有機會多啲同你沿途見到嘅人去交流啊，去認識啊，傾偈啊咁樣，就唔會淨係同隔離嗰個人喺度傾偈咁樣咯。咁如果你可以轉到自己呢種心態咧，其實我諗個旅行都係有得著嘅， 係啦係啦。 咁但係即係。我聽我啲朋友有不同嘅呢啲嘅提議嘅時候咧，我咧都回想我自己。 你想唔想咧？ 我諗我唔想，雖然我都未試過 solo trip， 但係我諗我唔想，我又跑唔到全馬。咁嗱，咁我有另外一朋友咧，就話想即係喂讀多啲書，咁就想即係喺入伍之前可能讀多。一張證書或者即係讀多一個學位咁樣咁，即係都有啲唔同嘅呢啲嘅諗法咯。咁我自己即係都幾容易受人影響嘅。咁我聽人哋呢啲咁嘅心路歷程， 邊樣打動到你咧？ 冇嘢打動到我，我全部都冇諗住要做 嚇。 但係咧，你咪話，咁係咪即係你嘅人生好圓滿啊？即係冇嘢覺得自己。 定係你有其他嘢想做啊？ 係咯。其實我又真係唔覺得，即係我諗我又唔係圓滿，即係但係我又覺得即係都好滿足，係啦。咁但係我又想講咧，即係其實每一個年齡咧，尤其是轉自由嘅時候咧，都會有陣時都會諗翻自己啊，有啲嘢其實都可能係後悔做咗嘅，即係我有諗過呢件事嘅。 即係調翻轉， 係啦，即係話未做嘅可能都有嘅，但係後悔做嘅我諗更加多，係我唔知你哋會唔會啊？即係譬如即係20零轉30嗰陣啦。或者十几转二十嗰阵啊，即系会唔会都有啲事情？ 其实都系嗰一个月嘅啫， 吓一个月， 跟住之后嗰九年几咧，都仿佛好似冇再发生过啲心理嘅转变咁样，即系系，譬如你二字头踏入三字头嘅时候，你肯定都会觉得哇，踏入三字头咯，咁其实二十几岁。是即係比較點講咧，係可以任性嘅時間嚟噶嘛？咁可能嗰陣時你會覺得啊，好似我唔夠任性咯，即係會覺得廿幾歲冇瘋狂過，冇瘋癲過。咁但係你踏到三十歲頭，咁雖然啦，而家即係所有嘢都褪遲咗啊嘛，但 係 你都冇理由㗎，即係你要配合翻個心態㗎嘛。即係你明明係年輕可以輕狂嘅時候，你冇咁樣，咁而家夾硬嚟啦。咁你出到去都唔似係嗰款啦，係咪先？即係你個 嘅陰到， 或者你個體力都 support 唔到，或者 呢樣真 係啦，或者你嗰個目的其實唔係嘅，即係可能少年嘅輕狂，你真係自己係有嗰個 mood 去輕狂啊嘛，咁但係而家冇咯，咁就冇咯。 嚇，咁你有冇呢啲 㗎？我其實發現咧，我每一樣嘢做完之後都後悔㗎。嚇， 咁嚴重 真係㗎！即係例如我會好後悔就，哎呀，上個禮拜點解唔鬧嗰個人啊？嗰人好抵鬧㗎，即係我做咩變咗鵪鶉啊？即係我就會每其實我唔係每十年先至會有一個檢討㗎， 每日都檢討啊！ 我耐唔耐就會檢討一次。我哎呀，跟住或者我點解對住嗰人會講啲咁嘅嘢啊？做咩咁激動啊？收下把口咪好咯？而家點收科啊？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又或者可能係。哎呀，点解我唔两年前已经走去学车牌啊？而家你今年先去学又贵咗啦，即系会系咁咯，或者哇牌嗰叫咩保险又贵啲添啦咁，即系我发现我自己系好多嘢都好容易会跌入去，就系我会后悔嘅。反而冇后悔嘅嘢咧，就系都。唔係好多，唯獨是我冇後悔嘅就是、我冇後悔入電台， 做啱咗嘅呢個 係，近幾年我發現我開始人可能真係大咗咧，我深思熟慮咗之後咧，我發現我自己做嘅行為啊，或者即係都有嘅，即係都會有突然間講出，哎呀，我做乜嘢亂咁講嘢，即係嗰啲，但係我嘅決定啊，或者我之後想即係以前我覺得哦，每一年繼續努力做好。嗰一樣嘢原本一樣嘢就得㗎啦，而家唔係囉，而家我會諗就係諗多幾樣嘢，我係咪應該要做好啲其他嘅嘢呢，即係諗多咗幾樣嘢，又或者心態上面我覺得自己係大啲嘅，而家係啦，即係會冇之前咁火爆，咁我都覺得呢啲都係我唔後悔我嘅轉變嚟。 喂，所以我哋中國人嗰句說話呢，即係咪話咩呀，三十而立嘅，三十而不惑，四十而不惑，三十而立，即系我觉得都其实都几重噶吓，即系好似 Kitty 头先讲啦，或者系好似莫莉咁啦，即系我估你哋一定唔系四十而不惑嗰系列嘅， 我都走噶啦， 快嘅 走啦，你都系三十而立，立咩咧？即系其实都系讲紧，即系安身立命啊，要立自己嘅志向啦，系啦，或者立家立业咁样，即系其实都开始要对自己有呢啲咁样嘅认识啊，然后为自己嘅将来去有一啲即系计划，即系所以就系话，即系不再轻狂系啱嘅，即系三字头嘅时候， 即系要定性啦，觉得 梗系啦，梗系啦。咁当然啦，你话即系而家个年代系咪啲人真系三十岁就会立家咧？即系系咪真系就即刻会组织个家庭咧？咁我觉得而家都唔系嘅。 所以我唔系话其实已经褪咗晒后咯， 系啊系啊。 好多人都话啊，四十岁先系我人生嘅精彩嘅页嘅开始啊，咁样 六十岁先至系年轻人。 同埋以前成日觉得哇，四十岁尤其是女士咧，啲人就会觉得哇，已经一把年纪啦嘛，咁。但系而家唔系咁样噶啦嘛，个社会即系四十岁仲系你可以打拼，甚至系我四十岁啦，我有啲咩系未做，要即系新嘅一个开始啊，即系觉得系可以再新嘅一页啊，即系同以前嗰个谂法已经完全唔同咯。 Was a dollar and a chance. Find what I'm made of. Alright. Coming from the bottom. Better learn how to dance. Find what you're made of. Alright. Feel like my love is wasting. Every day, yeah. It's so damn tired of chasing. Every day, yeah. And now it's you I'm missing. Hold up.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city and some keys. Run through the street now. All right. And now it's you I'm missing. Every day, yeah. Every day, yeah. Every day. So can we talk for a minute? Stop for a minute. All I wanna do is you. Oh, can we touch for a second? Be us for a second. No matter what I give it to, my love looks better on you. For a minute, just stop for a minut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you. 你就同我哋讲下咧，有冇试过去到某一啲年纪关口嘅时候咧，回想翻系有啲嘢自己系后悔冇做，或者后悔系做咗嘅？ 嗯，我睇到有一个咧英国嘅网站咧，佢就做咗一啲即系我觉得有趣味，但系可能唔科学嘅调查啦。咁咧，佢就揾咗2000几嗰啲网友咧，就睇下佢哋50岁，即系佢揾啲50岁。嗰啲人即系50咁啦吓，已经进入中年啦，叫做嘅人咧，睇下佢哋有冇啲咩事情佢哋后悔嘅，吓后悔做咗或者后悔冇做啦吓，总之后悔的事情啦咁。咁咧，佢就排咗个次序第1至第10名嘅。咁咧嗱，我哋即系即管听下啦，因为你哋都未有耐去到五十，咁所以咧仲有成10几20年咧，就可以令自己到50嘅时候咧，就唔好为呢啲事情后悔啦。 好 系啦，咁咧佢第一。最多人不約而同覺得好後悔嘅嗰件事咧，就係、是、咧覺得自己咧個遊歷不足啦，即係太去得太少地方，玩又好啦，見聞又好啦，咁樣咁總之就係去得太少地方。 但外國人出咗名已經成日去旅行咯，俾我哋俾我哋，因為佢哋 英國嘅一個網站嚟嘅， 佢哋成日話會寧願辭咗份工做2-3年辭咗去就走去旅行，去唔知1-2年先再翻嚟再揾錢噶嘛。所以我冇諗過佢哋反而會係諗呢一樣嘢。 我諗過大家可能個 benchmark 唔同，可能我哋覺得咧一年去2次已經好離譜噶啦，即係已經好幸福嘅一件事啦，係咪？一年一次就都正常， 都開心啦。係 啦，一年係我識朋友一年去10次嘅，嚇咁可能有啲外國人咧，佢可能佢哋所謂自己遊歷不足咧，就係、是、可能真係想一年去6-7次啊咁咯，可能嗰啲1年2次已經係唔夠咁咯。咁、但係佢哋個講法就係、是、因為就係喺打拼嘅年紀嘅時候咧、要工作或者有家庭咁樣，咁好多呢啲嘅憂慮咧，令到佢哋即係冇得喺佢哋壯年嘅時候去遊歷世界多啲咁。咁我覺得你哋大把。机会去做呢件事， 呢个我觉得直头可以早啲添啊，即系唔使50岁先至醒觉呢件事啊，系啊，即系我觉得30几岁咧，即系已经觉得，我觉得系啦，即系已经有呢个感觉，即系尤其是可能譬如你试过去1-2次长啲嘅旅行，即系同你平时嗰啲食买玩系唔同嘅时候咧，你可能就会觉得旅行嘅意义就唔在于净系 relax 同 埋放假咯、嗯，真係有即係好老土咁講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嘅感觉， 边门题目 系啦，即系觉得系开眼界，同埋有时候，譬如你原来去过某啲地方，跟住再同人哋分享翻嘅时候，哦，原来嗰啲游历咧系真系你独有嘅咯，即系就算另外一啲人去同你同一个地方都好啦，咁唔系同一个时空，唔系同一个时间，同一个 moment，你同佢睇到嘅嘢都会唔同啊嘛，所以我觉得嗰样嘢系即系好珍贵，就系咁解咯。所以喺呢个疫情之前咧，我都有希望自己可以每一年都去唔同嘅地方。去 唔係食玩買， 唔係食玩買，即係去體驗嘅，係啦。咁當然都要食啲好嘢。 喂，咁你嗰啲幾長嘅假期先可以唔係食玩買去體驗一個地方嘅風 景？我都唔係，咁其實睇你 plan 個行程嘅啫嘛。 最少都十日，我覺得係嘛？ 我都覺得係喎。 係 啊， 我一個禮拜都 OK 嘅。 真係得， 唔係睇你去邊啦。譬如你去歐洲就梗係唔得啦。嚇近近地咁，我諗都得啩。 但係你話體驗呢個旅行喎， 即係譬如我。即係我嘅意思係，我當你去一個禮拜嘅時候，你一個禮拜嘅越南，你係淨係去食越南粉啊，定係即係食雲曬嗰度嗰啲嘢啊，食係啦，食法包啊，定係抑或是唔係嘅？嗰七日裡面你好好安排，即係去睇佢哋嗰啲即係地方嘅文化或者感受當地嘅一啲文化就唔同咯。 淨係去過胡志明市係啦。 不過 Kitty 講得啱嘅，短有短嘅體驗，因為其實可能係近我哋東南亞嘅好多地方，可能我哋都未接觸過㗎。柬埔寨大家去過未 啊？ 尼泊爾大家都可能未必接觸過，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有歷史文化嘅地方，我哋都應該要去睇下。 喂，咁嗱，你如果想達到呢個目標咧，即係你會去到幾盡咧？即係你會唔會咧？我為咗即係希望要一個有體驗嘅長假嘅長旅遊啦，咁辭一份工或者no pay leave。半年咁样，即系会唔会你觉得你自己可唔可以呢一个阶段咧有呢种咁样嘅勇气啦，或者咁样嘅计划，可以会愿意做呢件事，为咗想五十岁唔好后悔自己游历太少。 你答先啦。 我觉得我唔会因为去想去游历或者去旅行而我而家辞职，我唔做啦而家啦嗰啲。点解啊？我要去旅行。我觉得我又觉呢一样嘢又未 去到咁尽。 系啊，因为成日啲人都话香港人系唔知点解系点都要翻工噶嘛。咁不过如果当我真系觉得我要离开电台啦，或者我要想转第二个嘅工作环境嘅时候。我覺得我會放自己一個好長嘅假去一個旅行，不過可能只係去一個月嘅啫，都已經話自己好長。 長嘅一個月，長 可能係 十二分之一年喎。 係啊，但因為我人生都未試過一個月咁樣去旅行，咁我都覺得好似有啲奢侈嘅。你翻嚟仲要計翻你用咗幾多錢㗎？ 咁又係。 咁所以我覺得我會係即係如果我真係要喺工作同工作中間裡面而去一個大假，我 OK， 但係請咗假。先去嘅我就唔系辞咗职，特登辞职去嘅我就未必。 我都未必啦，我都因为即系翻工赚钱咧，就系为咗去更多嘅旅行啊嘛。咁即系除非我有一个全盘嘅计划，即系我真系本身都已经谂住离开呢份工，跟住去完个旅行都有第二份工，即系等住我，或者我有自己嘅事业噶啦咁啊。又或者我中咗六合彩咁，我唔知啦。不过其实中六合彩都应该翻工嘅， 唔好俾人知嘛。 所以我觉得咧，其实我谂好多香港人都同意你两个嘅睇法。所以咁樣越嚟越多人咧，即係嗰個將呢件想遊歷世界呢件事咧，係放咗喺咧所謂提早退休六十歲，即係真係個工作覺得自己冇乜發展啦，不如早少少離開個工作，咁啊真係。嗰啲咁嘅退休之後咧，我有啲身邊有啲前輩咧，我見佢真係六十五歲退休之後咧，哇！即係全部唔喺香港，成年都唔喺香港 嘅，冇見過， 冇見過 佢，淨係 Facebook 見到， 冇錯， 或者以為佢去咗世界之窗，點解可以去咁多地方啊？成年都唔喺香港， 係啊，或者聽到佢哋不停成日話喺遊輪嗰度咯，係啊，同埋我發現就係呢個一係就好即係差唔多退休嘅時候會去啦，一係我唔知有冇發現大學之後佢哋好多。都会咁样去，多咗好多嘅流浪啊！嗰啲年轻人， 啱啊， 系啊！以前我哋可能未必会噶嘛，一呢个毕咗业之后就即刻出去搵份工啊，嗰啲噶嘛。而家唔系噶，每次听到佢哋又话去咗呢度啊、嗰度啊，甚至乎我系 同一個人做訪問咧，佢哋真係畢業嘅時候有成三個人啊， 嗯、 踩單車環咗一個嘅唔知點樣 台灣係咪啊？環島 啊，成個地球咁樣嘅，去到好遠㗎， 咁犀利啊！ 係啊， 哇！呢個就係我話其中一樣我後悔冇做嘅事咯，即係就係大學嘅時候其實就唔敢跳出自己個 comfort zone， 係 即係我唔係為咗要翻工揾錢啊個暑假，而係我會覺得嚇咁、啊、辛苦咩背囊，即係或者哎呀好似又冇盤喎咁樣，咁即係或者嗰啲盤唔夾喎。唔係最 friend 嗰啲咁樣，咁你就會唔想做呢件事咯。咁我覺得其實呢啲真係年青輕狂， 係啊， 即係捱得麵包，逼得火車，係、可以喺火車站瞓通宵，同埋即係願意瞓嗰啲咩 youth hostel 啊，嗰張冷床啊，或者八個人一間房咧、即係嗰啲時嗰、那個年紀啊，你先。即係頂得住嘅，而家翻唔到轉頭， 所以我都好羨慕佢哋嘅。即係有啲同學咧去過 exchange 啊，或者攞半年一年嘅時間，我翻到嚟咧，你發現嚇、啊、原來佢已經即係識得嗰度嘅語言，即係起碼傾得幾句啦。咁你會覺得啊，點解我嗰陣時好似從來冇諗過要做呢件事嘅咧？咁咯， 係同埋其實咧，你會見到佢哋咧有好多時咧，即係出咗嚟做嘢嘅時候就好多枷鎖啊、你係唔覺㗎。咁、所以佢哋趁咧未有任何嘅枷鎖，經濟嘅枷鎖啊。家人啊，所有嘅或者你有男朋友女朋友嘅 事，系啊， 系趁毕业嘅时候，唔该大家真系，你哋去咗个旅行， 好明显我哋个个都好多枷锁啊，走唔开 啊，挑动美国选举嘅对立双方，而唔系一面倒支持其中一方，亦都有账户支持中国喺南中国海同香港等问题上采取嘅行动，又话支持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7,258点，跌3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02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7，瑞士法郎0.923，加元1.335，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8.72美元，卖出1,869.6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微弱的东北季候风及与其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30度，吹和缓的东南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朝早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龙虎榜伴奏精选， 因为今次六哥佢揾到啲新嘢啊！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关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 第一次同 DJ 合作 ，Kenny 话好享受整个录音过程嘅，而且意外地喺监制阿 Tim 嘅引导之下，揾到一把全新嘅声音，一把比较沉稳内敛嘅声线去演绎佢今次嘅作品。作曲 DJ 嘅 Howin， 填词 Wyman， 编曲 DJ 黄少美，监制 Howin 阿 Tim。 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 上榜暂时三个星期，微升一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关智斌《干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要健康，除咗注重饮食同运动，仲要做足预防大肠癌嘅措施啊！ 我参加咗政府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嘅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 有需要的话还会照大肠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些，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下啦。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拼。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一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继续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啦，咁啊，头先你同我哋讲紧一啲后唔后悔嘅嘢啦， 去到中年觉得自己后悔冇做到或者做咗嘅事情啦，其实都系 based on 一个英国嘅网站去做嘅， 系 吓，咁头先讲到第一位咧，九成嘅人啊，原来系话觉得自己游力不足啦，咁所以你哋即系趁后生去多啲地方， 我会噶啦， 会噶， 疫情过去之后 有气有力就好快做啦， 梗系啦， 系啊，咁好啦，第二个高即系多人选嘅咧。就七成人选嘅咧，就系话咧觉得自己个事业嘅选择咧系有啲后悔嘅，有七成人觉得即系所谓入错行啦， 系 吓。咁我谂如果去到50岁先发现自己入错行，都几大件事。 系，但系50岁转唔转到行， 梗系转唔到啦。你会唔会由低做起啊？ 即除非做除非做自己生意， 系咁啊得，咁啊得，即系你叫做即系出翻嚟自己做老板就得啦。但系你如果系一个老板，你会唔会请一个50岁嘅人入嚟？ 嗯， 即系佢肯入嚟，你都未必请佢啦。 喂，但系又系时候，等我讲啲好励志性嘅古仔。 点啊？有个 我嗰次睇一套度桥咧，系 N 字头噶，咁佢讲有个女人咧，佢50几岁噶啦，咁当然佢因为发生咗一啲都对佢嚟讲几重要嘅事啦，咁于是乎令到佢突然之间的起心肝就去读律师呢一行，咁点不知佢又真系读到， 即系50几岁先嚟读律师。 系啊，跟住后屘佢就真系做咗一个律师咯。 嗯，好劲啊！ 好劲啊！真系 律师真系唔系讲笑噶， 系啊， 唔系话求其读个课程嗰啲咧。 系 吓， 咁我谂佢嗰团火真系要好劲咯。 咁佢应该之前受咗好大嗰件事啊， 系吓， 即系都令到佢突然之间有咁大嘅动力啊，即系呢啲嘢，即系我觉得有少少都系又要有种推动力，又要有即系所谓咩一个 pulling 同一个 pushing 嘅力。你先至会有咁样爆出嚟咧，去做一件咁不可能嘅事咯。即系可能你会焗住一定要咁样去做啦，或者你想离开某一个环境，你又会咁样做咁样，或者你真系好喜欢呢个行业，个团火喺度，咁你先会做到咯。 咁如果其实呢个调查系讲50岁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佢推早10年，即系搵嗰啲40岁嘅人做咧，等佢哋即系自觉，如果真系入错行嘅话咧，都快啲有转机，好似好啲啊嘛。 喂，但系我又觉得40岁其实 都难， 所以我成日都讲，后生嗰阵咧，点解话多啲去做下唔同嘅暑期工？即系嗱，其实咧讲啲嘢全部好矛盾嘅。哇，你又话放假去旅行，又话做暑期工咁样。嗱，其实咧 就系working holiday 咯，即系 即係去第二度做暑期工咯。 又啱喎，即係如果你多啲即係知道自己涉獵下唔同嘅工種同行業咧、嗯，你會知道自己乜嘢嘅興趣、乜嘢嘅能力，咁而唔係咧，即係入咗行，可能講真，就算真係入咗行，我覺得即係一兩年都知咩事啦。咁、嗯、如果覺得唔啱咧，就真係唔好蹉跎歲月啦，就真係應該快啲即係轉一轉，揾第二個工種去試咯、嗯。 所以我反而覺得咧，如果暑期工大家都覺得我、暑假嘅時候想去旅行咧，畢咗業之後你真係可以，即係我發現係真係有好多。做一兩年嘅年輕人可能佢轉學、嗯，但係有一啲嘅上司可能唔理解，就會覺得佢哋玩玩下。嗯、但係有陣時我同啲小朋友傾開偈，我先發現原來佢哋自己話佢哋都我讀呢個行書嘅，即係譬如我讀書嘅時候可能到讀護士咁樣，到出咗嚟嘅時候去做護士嘅時候，先至越嚟越發現，如果長遠要做護士嘅話，又唔係佢想做嘅嘢喎。跟住佢先至會係讀即係做兩年之後就走就轉工。咁、我係曾經同過一個小朋友傾偈，佢係轉過唔知成五六次工咁樣噶，跟住但係佢就係話佢咩都做曬噶啦，但係跟住最後尾佢先揀咗一份自己中意嘅職業，係佢原來冇想象過，佢自己係想做嘅，佢係誤打誤撞，唔知好似話去一個 coffee shop 定唔知點樣嘅時候咧，跟住之後有個老闆就同因為同佢熟啊，傾下偈就話教佢沖咖啡，沖下，原來佢有興趣，跟住攞獎添，即係呢啲完全係好多時候可能係機遇或者係自己不停去尋找翻嚟嘅。 心插柳 喎，係啊！但我都明白，即係有啲人如果真係揾唔到自己嗰個方向咧，係會好迷失嘅。即係我身邊都有啲朋友係，即係可能出嚟做咗十幾年嘢咧，佢係直頭。有一段時間可能是 depressed 添咯，因為佢可能點解覺得即係睇下身邊嘅同學仔個個都自己揾到自己嘅事業啦，咁跟住慢慢向上爬咁樣，但係自己好似做完呢份工又唔啱，做完嗰份又唔啱，咁但係問下自己邊一份係啱咧又唔知喎，咁甚至可能即係中間再去讀其他書，以為自己係啱嗰邊發展啦，點不知做落又係唔啱嘅，咁樣其實都幾挫敗嘅，係啊，但係我就即係都要鼓勵佢咯，即係希望。佢可以即係再試下咯， 因為有時揾到唔代表佢永遠都揾唔到佢中意嘅嘢。 啱啱，或者真係去個 working holiday， 係冇錯， 係嘛？即係又 working 啦，又即係涉獵下嘅世界啦， 冇錯， 好難講噶嘛呢啲。好咁第三樣咧，都有成六成幾嘅人覺得後悔嘅，就係話咧有一個選擇咗一個錯誤嘅關係，我諗即係所謂嘅揀錯老公啊，揀錯男朋友， 娶 錯老婆啊，娶錯老男女都有。系啦，系啦，男女都有嘅呢个系吓，即系就咁样就已经五十岁啦。 哦， 但系就已经系一个错误嘅关系里边，就咁多年啦，咁样咁就已经半百啦。 喂，咁呢个我又觉得即系五十岁都仲可以有其他可能。喂，同埋我觉得就算即系如果你觉得。即系你觉得佢系错啦，咁点解仲要错落去咧？ 诶、好奇怪噶，有好多人真系会觉得咧，我最中意嗰个未必系我老公，但我就同佢一齐。 唔系咁，咁你咪唔觉得佢系错咯？因为始终你同佢一齐，你有 point 啊嘛。 但 系 佢错过咗自己中意嗰个人啊，我觉得。因为我身边就有个朋友真系咁样咯。我话咁点解你当初要同佢结婚啊？其实佢准备结婚嘅时候，人哋求婚嘅时候，佢已经知噶啦。跟住佢就系答我嗰样嘢就话。佢知道自己唔可能再揾一個人，好似而家呢個，即係佢而家個老公咁。 咁佢後唔後悔啊？ 佢應該我估係後後地悔嘅，佢即係周圍 fit 仔啊。 咁唔好啊呢啲，really really bad 嚟咁樣。 所以我真係信，真係頭呢一個嘅英國嘅呢個調查，我信真係好多啲。 其實蘇桑話咧，即係回應 Kitty 頭先講嗰樣嘢，係咪去到五十歲，你明知自己呢個關係係好錯嘅呢個選擇嚇，但係你唔會走出嚟，其實。系会，即系佢会唔，即系会继续喺入边咯。 会继续，因为有仔女嗰啲系 冇错。即系嗱，你可能有仔女嘅牵挂啦。 但系仔女都大噶咯，正常啊。 都可以咁讲。 你点面对屋企人咧？你仲有好多屋企人噶喎。 吓，仲谂面对屋企人？其实而家离婚都每两对有一对咁滞噶咯。 我有啲朋友都真系因为屋企人同埋对方屋企人，跟住佢选择唔离婚噶。真系会噶。 又或者个感觉就系、是。唉，都即系差唔几啦，系啦，当一个盘啦咁样， 或者习惯 系啦，又或者用习惯唔想去发展改变，系啦，改变呢种生活模式，所以其实都真系有好多人继续系咁样 嘅。咁不过我谂呢、這个一来睇人嘅性格啦，二来都睇翻佢嗰个其他环境嘅因素啦，即系有冇啲嘢佢系顾虑嘅，即系佢离开咗佢另一半，佢生活唔到嘅，或者佢冚家都生活唔到嘅咁样，即系佢有其他顾虑令得佢继续。 即係痛落去啦，我覺得。嗯、但係你亦都見到有啲人，即係譬如上次莫莉講嘅一對夫婦啦，去到七八十歲嘅時候，都仲要搞離婚嘅咁樣。咁可能就睇下你個痛苦大啲啊，定抑或是另外你想維繫呢段關係嘅誘因大啲咯、嗯，我覺得係。 失血中的伤口渐污了我双手，尽管得救，怕死怕死不走，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得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像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荒岛中有你伴我蹉跎，我算不枉，好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趟，怕死也淡看，旷野中拾荒，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引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听过有陈雷《荒岛之幻象》。 咁啊，等 Annie 繼續數埋啦。仲有啲咩係啲英國人接受呢一個調查嘅時候咧，發現去到五十歲咧，開始有啲後悔啦。如果早啲意識到咁就好啦。 嗯，第四位咧就係、是、有五成人講嘅，就係話咧失去健康。 哦， 即係後生嗰陣冇好好注重飲食啊，或者自己個體格啊咁樣，就令到即係五十歲開始覺得自己即係體力直線下降啊。 嗯， 我成日以為30、40歲已經開始 覺得啦。 其實我都覺得係啊，我而家已經覺得我有時嗰啲即係膝頭哥啊嗰啲咧，已經開始即係行下樓梯都會痛，有啲關節位咧，即係我諗都依個已經係一個即係衰老嘅現象。 都冇話咧，即係你卅歲，譬如我前兩年照嗰條腰咁彎，都已經覺得有冇搞錯，即係。咁嘅年紀已經即係又間唔時又戚住條筋啊咁樣咧，所以我覺得其實而家呢個嘅社會咧，因為都吹呢啲健康風噶嘛，即係又叫大家做運動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而家應該會早咗意識到自己嘅身體有唔妥嘅時候，可能就會即係做翻相應嘅運動又好，或者你譬如覺得自己肥咗又好，即係都唔會等到去到減唔到嘅時候先減咯，係嘛？而家好多呢啲資訊， 係我覺得即係奉勸啲年青人咧。即係你輕狂還輕狂咧，即係我覺得有啲嘢都要適可而止。例如，我覺得真係唔好成日捱夜，甚至乎嗰啲即係哇，即係咩唱 K 唱天光啊，打牌打天光啊，即係劈酒劈天光啊嗰啲咧。即係我覺得偶一為之 OK 嘅，即係你都唔好恃住自己後生咧，就成日做呢啲嘢咧，其實好傷嘅你老咗。 其實呢樣唔止僆仔嘅，中年人都係咁， 好傷啊！而家頂唔順， 係啊，唔得啊！如果你捱一晚咧，即係要唞翻兩日啊， 都唔掂。 所以你就知道其實已經嗰個復原能力係差咗好多，你都唔夠膽啊！根本 啱啊啱啊，同埋即係唔好暴飲暴食啊，或者嗰啲煙酒嘅嘢咧，即係真係即係可免就則免咯。 以前失眠嘅時候咧，覺得哦 OK 啊，冇所謂啊咁樣噶嘛。而家人越大咧，我越失眠一次咧，我就覺得我 feel 到自己身有幾傷。 係， 我唔知你哋有冇呢個感覺，係內在裡面你 feel 到，以前係冇可能感覺到嘅嘢嚟噶，即刻就好想食中藥。 係，我都覺得。捱咗夜係會真係第二朝個人係即係精神唔到噶， 係即係你瞓翻三晚都唔得噶， 係啊 係啊，同埋會周圍揾健康補品食咯，已經 咁所以呢個都係後生開始要保養自己身體啦，即係我覺得尤其是女性咧，仲要保養埋咧你個皮膚啊， 係 即係我後生嗰陣咧，又係覺得自己咧哇，即係二百年華，即係十八無醜婦咁樣啦，咁你係唔會即係你唔會去。即係唔係話一定要做 facial，但係即係你唔會真係好注重自己要搽啲乜嘢去保養皮膚嘅。即係我記得我其實出嚟做嘢廿幾歲，咁我就要化妝，因為我工作要化妝。咁咧，我其實落妝都好求其。咁咧就算譬如我落眼線咧，咁我咧就係咧攞嗰個棉花咧就一笪笪落去就捽嘅，即係捽係真係大力捽隻眼，好似好乾字 眼。我而家都係咁噶。 咁咧，你個眼皮就會捽到鬆曬，係啊！其實真係要慢慢小心啲，即係輕輕，即係俾啲時間，等佢嗰啲卸妝卸眼嘅 用落去， 係啦，就唔係死，即係當自己好似即係吻牆咁樣咧。咁樣其實係好傷。即係以前其實有人同我講：，哇，你咁樣落妝嘅，我話：，趕時間啊嘛咁。即係你嗰陣係覺得即係冇嘢，但係其實我真係而家過廿年咧，我已經知真係中招啦，賴嘢啦，即係都發覺自己真係嗰啲眼皮係。好哚啦，咁然後以前啲人話：喂呀，你要用眼霜嘅咁樣，我話哇，即係。眼霜特別貴咧， 嗱 你又知啦，係咪？特別少， 同埋搽完面已經覺得，誒佢都搽咗啦， 咪就係咯， 揩到少少啦， 咪咯。咁原來真係人哋點解會有眼霜？點解有面霜？係因為即係有分別， 因為個皮膚個厚度唔同。 咪就係咯，就係以前覺得，誒面霜搽埋對眼附近咪得咯咁樣。咁其實呢啲嘢全部就係因為你都真係誒，即係輕視咗。咁你到老咗嘅時候咧，你就自己知真係後悔到莫及。 不過我都覺得嘅，即係從經濟效益嚟講咧，都係應該要保養，除非你成世人你都覺得係冇所謂嘅，即係我點樣剁曬皮都冇所謂嘅，咁就唔使啦。咁但係如果其實你都係對於自己嗰個儀容咧係有所即係要求嘅話咧，我都覺得從經濟學嘅角度嚟睇咧，你早啲保養咧，比起你之後要即係發現咗問題先去改善咧，係平好多咯。即係你平時可能只不過花啲時間即係查下嘢咁樣啫，敷下嘢，但係到你真係發現哇死啦，我有搭斑啊，或者我出咗好多紋啊！咁你要去做翻一来啦，未必可以完全逆转啦，系咪先？但系二来就系你所要花费嘅金钱咧，就会贵好多咯。咁所以呢个都应该系要早啲就去保养自己嘅。 将一千岁擦过身边万人，怎么只得我不老不灭，始终死不去，我始终身被困，时代怎转变仍为爱兴奋，从生死间来回依恋谁人，最后都只有我，从翻滚的洪流拥紧谁人，都总跌进奈何，无穷年岁经过，无从寻觅结果，难克土老天成全，人间情缘总要走远，明知不算他无缘，再陪你多世怎拖到太远，谁根本已经轮回一千个冷宫，也一早回暖，年月每秒消逝，遗下我拼命转， 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两宗属本地感染，一宗是输入个案。两宗本地个案分别是一名居住在屯门建生村泰生楼的四岁男童，以及一名居住在红磡福年新楼 A 座的64岁女子。兩人都是同早前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至於輸入個案是從英國抵港的一名41歲女貨機機組人員，本港至今累計確診個案5049宗。另外，政府刊憲宣布延長針對餐飲和表列處所限聚令和戴口罩的社交距離措施，由今個星期五凌晨零時生效，為期7日，直至下個月1日，當中包括餐飲處所內不得有多於4人同坐一台，公眾地方不得超過4人聚集，在公眾地方要戴口罩等。公務員事務局說，正就安排現職公務員宣誓或簽署文件確認擁護基本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區，諮詢主要公務員團體建議，考慮職方意見之後再決定具體的落實安排，敲定執行細節之後作出公佈。局方回覆查詢時重申，當在任政府作出政策和行動決定之後，公務員不論個人意見必須全心全力支持執行有關的決定，要求簽署文件能夠體現公務員在《基本法》和《公務員守則》下的一貫責任，亦都與《港區國安法》有關條文相符。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寻日约见多个公务员工会。据了解，聂德权在会上透露，所有公务员都需要签署文件，下个月会先要求七月起的新入职公务员签署，拒绝者将不获聘用。至于现职公务员要再咨询律政司意见，暂时未有时间表。面积大约60公顷，原本预留作香港迪士尼乐园扩建的竹篙湾二期土地，迪士尼对土地的认购权有效期听日届满，政府考虑到现时的经济情况，决定不会延长有效期。华特迪士尼公司对特区政府的决定表示极度失望。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副主席尹兆坚形容是迟来的觉悟，建议同东涌等地一同规划用作兴建房屋。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对不应该被政治化，对法官或者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他认为断章取义批评法官和法院，又或者因为案件结果不合心意而作出严重指称，均属错误。资深大律师戴启思以个人名义回应，指马道立发出声明是因为近期社会对法院裁决的批评增加。戴启思不认为法官的裁决有受到任何政治考虑影响。戴启思说，市民将一些不合心意的裁决归咎为法官的政治动机，有关说法是剥削司法独立。他形容这个是糟糕的事。他认为马道立发声明是一件好事，令市民明白法官如何审理案件，亦都让市民了解基本法。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7,210点，跌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94点，跌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7，人民币6.812，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8，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5.91美元，卖出1,866.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南风，渐转吹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早上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稍后同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八号风球啊！ 等我哋两兄弟同大家一齐喺海边追风龙观浪先。 哎，小心啊！ 今日下昼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时，一名年约25岁男子喺海边观浪，被卷入海中，身受重伤。其兄长落海营救时遇溺，伤重不治。事件中仲有一名消防员受伤。 慎防贪玩之过，追风追出大祸。 每个星期我哋都会谂啲 tips 扰乱对手。 今日咧俾啲 tips 先，呢一样嘢咧系我哋每天必须要做嘅一样嘢，好少带出街嘅，好帮手。 哦，即系废嘅嗰样嘢。 每次拎完啲嘢翻嚟都话好帮手 啊。唔系，我系话实用，系实用，唔系好帮手，实用。 你有冇俾我哋嘅虚张声势吓到，定系已经估到呢？ 想一齐估，咁你就要留意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陈上司认真做 Saturday Game On， 做我哋嘅盟友，同我哋一齐估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 Ian 陈卓贤。同学仔回到校园咧，少不免会关注一下有冇同学仔或者佢哋嘅屋企人曾经确诊呢个新冠肺炎嘅。就算是有，大家都要记得保持开放的态度，不要去挖苦对方。你可以尝试关心对方的近况，有需要的时候可以跟老师或者家人商量。只要做足防疫措施，很快就适应到翻学的新常态了。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一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职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嚟到第三集啦，讲调酒。咁啊，今日咧依然咧喺我身边嘅都有阿 Chris 调酒师喺度。你好 ，Hello， 你哋好啊。 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其实咧即系原来咧做 bartender 都要不断去创新啦，或者要带多啲新鲜感俾啲客嘅。其中一样咧，近几年咧香港都算越嚟越多人去认识嘅，就系、是、呢个叫做精酿嘅啤酒嘅 cocktail。其实呢一个系咩嚟嘅咧？点解？即是啤酒都可以同 cocktail 挂钩咧，我真系想象唔到。 其实啤酒佢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酒体嚟嘅。举个例子，我当系伏卡啦，伏卡你个味道很简单啦，带有少少酒精感啦。而啤酒佢会系有啲系可能会带有少少果香味啊、花香味啊，或者系唔同味道啊。咁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复杂嘅酒体，可以用嚟做一个调酒，都系一个不失为一个好嘅元素嚟嘅。 咁而家咧系咪越嚟越多人都会中意饮呢个精酿啤酒或者精酿啤酒嘅 cocktail 咧？ 其实精酿的啤酒的 cocktail 就少的少的少的，因为始终你啤酒你那个 要掌握到个酒体其实都难的。而精酿啤酒呢在香港就反而是越来越盛行啦，就是很多地方啊都会知道是会有卖紧精酿啤酒 craft beer 的。 哦，咁即是说原来在香港一些精酿啤酒的 cocktail 其实可能都是得个几间啊，或者不多的，是不是呢？ 精酿啤酒 cocktail 我自己除了我整之外，好像又真的在外面见不到。 所以你们就是独一无二，就是你创新的一门手艺了。 可能是其他人未想到，如果想到可能还做得好过我。 喂，反而我咁，我就想问了，作为你都算是其中一个很创新的一门手艺了，这个叫做。我想问一下了，你怎样想到啊，不如试试用精酿啤酒去制造 cocktail 的呢？ 因为始终我依家做紧呢间酒吧系一个以一个手工啤酒啦、精酿啤酒为主一间酒吧啦。而一次机缘巧合，我就试紧一款啤酒，咁试下个味道，谂下，加啲果汁会唔会好饮啲咧？然之后后屘，哇，加咗个提子汁，哇，出嚟效果超好饮。但系又特别系有少少提子嘅酸度啦，又有少少麦芽香味啦，特别系会有少少嘅气泡感啊。後來我就開始在這個角度慢慢去試一下、加果汁啊、加香料啊、加些烈酒啊，出來的效果是怎樣，去慢慢去做到一杯的 cocktail 出來了。是的 ，Be a tail 來叫它 Be a tail。 Be a tail。我想問一下咧，我成日覺得如果啤酒你一溝水就即刻好似冇咗氣啦，冇咗氣又好似已經唔再係啤酒，你點樣去平衡呢樣嘢？即係你溝咗啲提子汁落去，又等佢唔會話冇氣嘅，即係唔似啤酒呢一個竅門，會唔會你都研究咗好耐咧？ 其實好耐，好需要好長時間去研究嘅，特別係你會自己嘥好多酒氣，嘥好多原材料添。因為 你老闆對你幾好啊！ 好彩好彩， 定係佢唔知㗎？ 我知嘅，知嘅，佢望住我抖嘅，我 feel 到心痛嘅。 因為咩都食，受翻㗎。 因為其實每款酒嚟個要掌握，要揾到佢嗰個完美黃金比例。我叫佢黃金比例咧，其實難嘅，就好似我哋開始去加每一個原材料咁。咁呢個材料，呢、這個款酒款加呢個材料出嚟嘅效果係點樣咧？咁會由一，你唔係一開始就即刻揾得到嘅，你會開始慢慢，哇唔得，哇還可以，但係要再某一個材料再多少少， 其實一直去係我哋有本我有本 notebook 啦，其實我哋可能用兩三版紙去寫一款酒咁樣樣嘅，其實要慢慢去試咯。 咁我想問一下，平均一款嘅酒你研究幾耐先至可以研究出呢一個創新嘅啤酒嘅 cocktail 咧？ 其實開頭會慢慢。開頭會每款酒都用好長時間，但慢慢你開始找到佢哋個試得多咗啦，你開始 feel 到飲到出個佢哋嘅共通點啊，就好似係可能係啲佢哋兩隻酒中間會有個共通點嘅，就佢慢慢找到之後嘅酒款，佢哋嗰個共通點係咩，咁開始會慢慢進度會越嚟越快嘅。 我見而家好似台灣嘅手工啤酒喺香港越嚟越盛行，或者多人。即係認識台灣嘅手工啤酒，咁係咪即係話台灣嘅手工啤酒係最出名嘅呢？ 其實唔可以話邊一個地方嘅手工啤酒最出名。我自己本身我係做緊一間台灣嘅手工啤酒，我叫掌門。咁但係咧，其實好多地方都有好多唔同特色嘅手工啤酒，例如可能係德國啦、英國、美國，甚至係可能係比利時，佢哋都會有自己特色嘅手工啤酒嘅。 嗯，咁每一個酒飲添，咁每一個咧唔同嘅特色嘅啤酒嘅分別又係點樣咧？即係台灣又點解咁多香港人會留意到嘅咧？ 嗯，其實講到佢嘅特色咧，其實係可以講幾個例子俾你聽啊。例如德國啦，德國佢係用一個 麥，嗰個黑啤，黑啤。 係德國黑啤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嚟。我哋啤酒有四個元素啦，水、麥。酒花、酵母呢四個元素嘅，佢好似德國我印象中佢可以唔可以用超過呢四個元素、四個元素嘅額外材料加入去啤酒裏面，好似犯法的。 哦，即係佢一定要傳統 set 死咗嗰幾樣，你就唔可以加其他嘢落去啦。 印象中好似係，好似唔可以加果，唔可以加果汁嘅佢。而啱啱講到黑啤咧，其實黑啤 咁你過度咪犯法咯？ 可能是 所以你繼續留在香港給我們這個香港市民有口福好了。 而啱啱講到黑啤咧，黑啤其實都係用咗好麥嘅，只不過係一個用咗烘焙個麥，佢個麥嘅顏色係點咧？你出嚟嘅一款啤酒嘅顏色就係點？其實佢都某個程度嚟講，佢都冇，佢都唔會係超過咗呢四個元素。 咁英國咧，英國又有咩特別呢？ 英國其實我可以形容佢為一個好優雅、好紳士嘅一個酒款，即係其實佢嘅酒款係會比較。複雜啦、濃啦，層次會比較豐富啲嘅。咁有啲可能係會有少少 woody 嘅味道啦，木質嘅味道。 最後啦，我想問一下台灣啊，點解香港人咁多人留意台灣嘅精釀啤酒呢？ 首先一嚟台灣呢個地方距離我哋近啊，始終我哋會有好多唔同嘅嘢會好容易流入到嚟香港呢邊啊。就好似台灣，我哋台灣好出名嘅酒廠都越嚟越多啦，例如可能係台虎啊、掌門啊、啤酒頭啊呢啲金色山物啊，呢啲越嚟越多，數唔到。 台啤算唔算？ 都唔算，但係都算嘅，都唔算係，係好 popular 嘅一個酒款，但係都唔算係手工。 因為佢係普通商業啤酒叫做係咪？ 係啦，商業啤酒係啦。 佢係咪同威士忌一樣？因為台灣某一隻嘅威士忌好出名，喺世界上面攞咗好多冠軍噶嘛。咁呢個台灣嘅精釀啤酒係咪都已經開始都有一定嘅水準呢？ 其實係啊，好肯定答到你係，因為其實喺台灣呢個地呢、這個佢喺國際上嘅精釀啤酒大賽啦，都攞咗唔少唔同嘅酒廠都攞咗唔少嘅獎項，所以相對嚟講咧，台灣嘅我哋可以稱之為職人啦，職人 叫職人啊， 職人即係喺熱衷喺呢個行業嘅一個點講咧，一個狂熱者發燒友係啊。台灣的發燒又越嚟越犀利，所以相對嚟講，佢哋會個水準越嚟越拉得越嚟越高。 加咗茶葉，係咪就係台灣獨特之處嘅其中一個項目呢？ 其實加咗茶葉嚟講，其實出面以前都有聽講過加茶葉，但係台灣我哋用咗係佢自己特色嘅茶葉咯，就可能係啲鐵觀音啊。觀音烏龍茶啊，或者係啲紅玉啊、紅茶啊， 嗰啲其實越嚟越多佢哋加入咗佢哋自己特色嘅茶葉去釀造，相對嚟講咧出嚟嘅茶杯啦，我哋可以叫佢茶杯啦，佢嘅口味咧係非常之唔簡單，非常之複雜，同埋帶有佢茶嗰種獨特嘅清香，亦都帶有啤酒嗰種嘅酒花味啦。麥芽香味喺裏面是一個非常之近排新興的一個口味 嗱，咁啊，暫時咧就聽到呢個台灣嘅精釀啤酒，原來有好多唔同嘅獨特之處啦。即係譬如好似我咁，我唔係好中意飲啤酒，因為我覺得佢好苦嘅。有冇解救可以將佢變到冇苦味咧？Tequila。 M 计划，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在我身边依然都有咧cocktail 调酒师阿 Chris 喺度。头先都问咗一个问题嘅，我好想知道嘅就系、是，我好唔中意饮啤酒嘅原因系因为我觉得好苦。开始而家有啲朋友同我，喂，你试下呢只啊，冇乜苦味嘅。你整呢個 cocktail 係咪都係迎合我呢啲咁奄尖咁慳憎嘅人而整嘅咧？ 其實因為啤酒係咪淨係得苦味？唔係嘅，因為我哋其實手工啤酒啦，我哋可能會除咗有苦味之外咧，我哋會有啲特別啲嘅啤酒，可能係啲女士會比較中意啲嘅 fruity 啲嘅啤酒。咁呢啲咧，佢哋都會係釀造過程當中加入咗水果嘅成分啦，加入咗果汁啦，或者係加入咗花香都會有嘅。咁嗰啲咧又會帶有少少嘅甜度啦、酸甜啦、果酸啦，亦都會有。咁有啲會可能係好啱女士飲嘅桂花香味，我都聽講過。 嗯，咁我想問點解啤酒就苦呢？咁譬如其他白酒嗰啲又冇咁苦，即係雖然可能都有少少，紅酒都有嘅，所以紅酒我都唔係太得嘅。但係譬如香檳啊呢啲又全部都好好味嘅，冇乜苦嘅，點解呢？ 其實因為啤酒會苦嘅原因啦，咁我哋啱啱講到啤酒有四大元素啦，水會唔會苦？水唔會苦， 唔會。 麥唔會唔會苦？有啲都會。酵母就個味道就會係比較 唔知咩味嘅，我哋都 可以形容係麵包多士啦。而個苦度喺邊度嚟呢？就啱啱講到嘅酒花。點解酒花會帶俾啤酒苦味呢？因為酒花佢釀造嘅時候啦，佢個效果酒花嘅作用啦，就係有一個防腐作用，亦都會係帶俾啤酒嘅防腐作用之餘咧，會帶俾一個好濃烈、好豐富嘅香氣喺裏邊，而佢會係釋放咗一種嘅成分，就會令到個啤酒會係開始會帶有少少甘苦嘅味道喺裏邊嘅。 嗯，嗱，咁我聽你咁講咧，即係手工釀製嘅啤酒會唔會就冇咁苦咧？ 首先，我可以話手工啤酒係絕對係多樣化過商業啤酒啦。因為手工啤酒我哋本身有限制個產量啦，限制咗我哋啱啱講嗰四個元素啦，亦都係我哋採用嘅原料係以一個最天然。冇人工添加劑嘅材料去釀造，相對嚟講咧，個口味會始終都會係比較豐富於商業啤酒。而因為商業啤酒始終大家都飲開幾廿蚊一支嗰啲，幾廿蚊一支嗰啲，始終嗰啲係高產量，高產量同時就會係帶一個嘅效果，就係、是、可能係佢哋要係賣好多出去啊，即係佢哋賣好多出去，個成本就唔可以太高咯。我哋買好多出嚟又要去平啦，成本就唔會太高，就可能會係啱啱講嗰四個元素就會係用量係會比較少，而係用咗其他額外嘅元素加入咗去，例如係可能係佢要個甜味喺裏面嘅，就加入咗可能係少少粟米入去，去增加個甜味喺裏面咯。 哦，原來咁得意㗎，會加粟米添㗎，我以為加啲甜啲嘅生果就已經 OK 啊咁添。但我想問一下啦，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咁手工精釀嘅啤酒啦？同商業嘅啤酒個做法係有幾大嘅分別呢？其實 手工啤酒如果我大規模做，是不是都是叫做商業的啤酒啊？我真的不識分啊。 首先手工，剛剛講到手工啤酒，我們原料上有限制。咁首先原料上有限制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例如什麼叫原料上面的限制啊？是不是就好像德國那樣？ 是啦，是水墨酒花酵母啦，咁呢四大原料啦，咁水亦都會係有分軟水同硬水啦，墨啦我哋會係精心去挑選個谷物去釀造嘅，而酵母啦，我哋酵母甚至係要係有陣時要喺啲酵母工場，甚至係要自己去培養一個酵母出嚟咁樣樣。酒花比較簡單，酒花喺各國嘅啱啱講到幾個地方買就有，即係可能係啲比較出名嘅美國啦、英國啦、德國啦嗰啲地方買就有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啦，咁呢啲原材料全部都係以天然嚟講個價格就比較高啲，始終同埋就相對嚟講咧。商業啤酒佢就冇限制原料，就唔一定係要係分酵母、麥叫咩嘛，酒花又啲咩酒花，佢嘅產量就會係比較多啲，就會係多於精釀啤酒數倍嘅產量啦，亦都個價格就會比較低廉啲。 頭先都講英國啊、德國啊、台灣啊都有呢、這個手工嘅精釀啤酒啦。其實我都好像聽到開始香港越來越多，其實算不算香港都開始起緊步㗎啦，已經盛行緊㗎啦咁咧？ 係啊，其實香港手工啤酒都慢慢係好越來越多㗎，係開始我可以話開始不斷咁進步緊啦，而好飲嘅亦都有非常之多。 咁我想問一下啦，啤酒係咪一定要好冰凍先好飲？我成日睇好多廣告咧，一定係好多冰喺周邊圍住自己啦，一定係嗰啲哇，即係嗰啲唔知點解要加好多呢啲咁嘅形容詞噶嘛？ 有個壯男咁著住件 T 恤咁收六嚿八嚿腹肌出嚟，然之後有份風吹埋嗰啲， 唔係。 其實某個程度嚟講，我哋精釀啤酒我哋唔會太凍。 因為反而係咁㗎， 係啊，因為 有冇熱㗎？好似清酒咁， 熱嘅都有試過。 嚇、啊，真係有熱啤酒㗎？ 我哋會有，可能喺啲國家，我哋之前都試過整手工啤酒，我會特登温熱佢先再 serve 俾客人。我之前都試過呢個玩法嘅，而喺外國亦都呢個玩法係非常之多嘅，因為始終外國你天氣凍嘅地方係會比較温度真係温差好大嘅，咁有陣時可能佢唔想飲凍嘅啤酒，可能想飲啲温熱嘅。呢個題材以前都已經聽講過嘅。 但係點解啤酒頭先都話啦，唔係話最凍先好飲，點解呢？ 因為始終太凍咧，你飲到落口咧，你個舌頭啦、口腔啦，就會有少少麻木咗，就唔可以好 taste 到一個啤酒佢嗰種嘅各種複雜嘅風味。而點解喺商業啤酒佢可能會越凍越好啦？因為佢商業啤酒佢始終都係一嚟係飲嗰個嘅爽快感啊，即係飲落去哇佢一聲啊正嗰一啖咁，而佢哋係注重於個量咯。我哋注重於個質，所以相對嚟講，如果呢個温度太凍，就會係就 taste 唔到佢獨特嘅風味啦。 簡單啲嚟講，會唔會即係話商業啤酒就要鋸嗰下，就精釀啤酒咧就係要慢慢 dip 嗰下咧 ？Exactly 。哇，好勁！我突然間覺得我自己，咁啊，今個禮拜咧又是咧 thank you 曬阿 Chris 喺度啦。下個禮拜咧反而咧就好想咧即係了解一下關於酒吧嘅工作喎。成日都講喂，好複雜噶，喂，好雜噶，係咪真係咁嘅咧？下個禮拜再留你喺度同我哋傾偈。Thank you 你今日。 好，冇問題。 會不會有一天時間真的能倒退？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时间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 谁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年毕业，那一张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来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谈条件，当回忆冲破靠近冲突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的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为什么 了你的身边，我的身边不是同一边。用青春像过量绑着坚持誓言，只是我画着海面，感觉永远模糊了视线。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有一天，世界真的有终点，也要和你举起回忆酿的甜，和你再干一杯。买了手表，买了单眼，却发现追不到的、进不了的，还是那些。人生是只有认命，只能宿命，只好宿醉，只剩下高的小点，低的古典，却没伸手边。伸手就出幻想，幻灭一场磨练。为什么只有梦想远，我也想笑得不见？有时候好想流泪，好想流泪，却没眼泪。期待会，你会不会？他会不会？他的同学会？他在等你，你在等我，我在等谁？有时是孩子没睡，电话没接，心情没准备。Baby